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肾呢是先天之本啊，大家也知道这个肾呢对人们的这个健康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啊，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呢是非常注重呢这个养肾保肾的。曾经一度呢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中国人全国都在补肾的哈，有这样的这个笑话嘛。但是确实这个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肾气呢会慢慢的有所衰弱啊，所以就是说肾气不足了会有些减退。那么对于肾来讲，我们是不是要时时要补充呢，要加强它的肾气呢？ 我们从这个生理功能讲啊，就是我们人健康情况下，你40岁以后我们的肾功能啊它就在减退。我们就是肾它是一个排泄器官，就是我们血液里边的这个代谢产物它都是通过肾脏排泄掉。那这个排泄掉这个过程靠谁呢？靠里面的肾小球。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肾，那么一个肾呢它个肾小球有多少，它是100万，那么两个加起来就是200万。那么到了40岁以后，肾小球这个数量啊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我们人体这个血液呀，每5分钟到6分钟就要从肾脏流一遍，把我们肌肉，你看不是老要运动吗？还有各个器官，代谢这个废物都不在血液里边吗？它就到肾脏里边，通过肾小球这个滤过膜，最后形成原尿，再到远区小管吸收，形成中尿。哎，我们把它藏到膀胱里边，到一定的容量以后，我们把它就这个排掉了。可是到了40岁以后，我们每过10年，肾小球减少就减少10%。就是说差不多你到了这个70岁80岁以后，你的肾脏的这个排泄功能只有这个中青年的多少50%这个功能。这就有了你刚才说年龄大了，慢慢肾气给虚了。这是现代医学我们认识到的。那你在中医里面，它主骨生髓其华在发。你看一个人肾气很足的人，他那个头发白的就很少。还有一个开窍于耳，你看我们老了我们这个听力啊它就在下降。是什么？其实它是肾气不足这个表现。气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它是这个器官生理功能的外在表现。我们把这叫气，但你这个基础是什么？是它的生理功能减退以后，它这个产生的。你像在这个现在医学里面啊，我们说它这个是一个泌尿器官，那它能排泄我们代谢产物，调节我们这个水、电解质，还有这个酸碱平衡度。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电解质，我们这个钠、钾、钙、镁，还有这个碳酸氢钠、氯以及这个磷酸，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肾脏排。那你看我们说一个病症水肿，就是因为这个电解质排泄紊乱以后， 导致这个组织体液和血液之间这个渗透压改变以后，哎，水潴留在我们这个组织之间，我们给肿了。这是什么原因？肾脏排泄电解质的问题出现了问题。哎，我们说高血压肾病，倒过来肾病又影响高血压。 嗯， 就是刚才说，如果我们这个电解质紊乱以后，我们这个你想血浆里边这个电解质和组织间这个电解质紊乱以后，那就像那个腌菜一样，我们这个用一盆盐水就把萝卜里面这个水能给吸出来。那如果血浆里面这个电解质这个浓度，尤其是钠多了以后，哎，我们血压一下就高了，所以它对我们人体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看来这个全民补肾的不是一个笑话啊，看来还是它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的，确实刚才你也提到啊，它这个肾气呢会不足。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能够哈补足肾气哈，使人们的这个健康呢能够更好一些，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是，那这个你现在要所谓的调要养，我们总不能去吃药去调气养吧。 嗯， 我们因为临床用药更多的是用于治疗，比如而且我知道的这个情况来说，更多的是对症处理。 嗯， 比如说你这个血液里面这个氮太高了，那我这个肾脏这个滤过功能又很差，那你这个氮排不出去，它就会形成这个毒素反应。 嗯， 那这会儿比如说我用一种药，我在小肠里边跟这个氮的合成物就结合了，我就可以通过大便排泄掉。还有一个，我为了防止这个尿酸的这个增高，我在尿酸合成的过程中，我用一种药物阻止你合成。但是你看，这是给肾脏减负，但是它没有解决。你这合成减少了，那合成物去哪儿了？那它还在我们身体里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调养，当然我们就要借助这个营养医学，还有这个我们中医这个药食同源这个调理这种作用。大家，我想我说一个药，中成药你肯定很熟悉，六味地黄丸听过吧。 嗯嗯， 你看你只要去看中医或者差不多的老年一点的，你要是说腰膝酸软困乏无力疲劳，那你就吃一点这个六味地黄丸吧。 嗯， 好像一个万金油了。 它就是这个补肾作用非常好，是吧？ 嗯，不是，那个只是一个大众的这个保健的东西，可是它不精准。 嗯， 那你要精准怎么办？如何把肾小球滤过膜上的这个免疫复合物，就是我们说它不是肾小球那个动脉它是四层，我们正常血管是三层，它四层里面就有个滤过膜，它把尿素氮还有这个肌酐血肌酐它可以排掉，它把蛋白质红细胞还有我们有用的这个钠离子钾离子在肾小管这个远区小管这儿又能够重吸收回来，最终来说我们尿里面排出去的是没有用的。 嗯， 像有时候大家一查尿，哟，你的这个红细胞一个假号，再查过几年三个假号，哎呦，尿里面出现蛋白了，那这个就功能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嗯，其实对于补肾这个事儿呢，可能不同的人群呢，他也有不同的做法啊。像有些人他已经比如说有尿蛋白了啊，一查有加号了等等的，已经有肾病这样的这个一些征兆了，所以他想赶快呢通过这个维护肾呐、补肾呢来改变他的这个病症，这是一种人。另外呢，可能还查不出什么这个蛋白啊等等的，可能腰膝酸软啦、睡不着觉啊，可能这个也是跟肾有一定关系的。这是第二类人，也要开始补肾。 这个， 另外还有一个人群 啊， 就是可能还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就是单纯性的年龄的这个上涨啊。 嗯， 所以这个三类人群是不是他的补肾都是有不同的做法的？ 你刚才说的三个人群是，就是三类人。 三类人，对。 一类是我们正常的人，健康人 是。 然后可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 ，我肾功能在减退。 是。 你想，你一生里边，从小孩生出来你就要小便。 嗯， 那你小便，你吃小孩婴儿吃的是奶，可是他也有代谢产物，他就开始用这个骰子眼儿，我要过滤东西。 嗯， 那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在最后吃了蛋白、吃了糖、吃了脂肪，我开始运动，我这肌酐代谢产物越来越多的时候，肾脏的负担是不是越来越重？ 是的， 在这个期间，如果这是我指的健康人群啊， 那所以健康人群到40岁后肾功能减退，就是你不管你没有疾病的情况下，那好，你刚才说有些人他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我还要为了治这些原发疾病，我得吃大量的药物。药物的60%-70%从哪排？就是从这个肾脏排掉。有些药物是原封不动的，发挥完作用以后，它从肾脏排泄掉。有些药物呢，是这个，哎，我变成了这个分解物，我从这个肾脏排泄掉。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打这个免疫针，我们说我们要去让身体产生这个抗体。抗体当我们人体发挥这个免疫反应的时候是什么？抗体是什么？抗体就是消灭抗原，就是致病原那个东西。诶，我要跟它一结合以后，这个免疫复合物我要从肾脏这排的时候，就把那个纱窗，就是那个铝过膜给堵了，这样慢慢功能再减。那你看我们经常听一句话，医生说这个，哎，你吃什么什么药，过一段你去查一下肝，过一段你去查一下你的这个肾功能，这话听过吧？ 嗯。 为什么要查？那个药物的副作用，它会对肾脏造成这个损伤。 对。 那你在这个亚健康状态下，你这会儿让医生开药，医生是没有给你开药依据的。你在减退，可是我查你这会儿是正常的，但是你内部的变化是什么？功能一天一天在减退。直到减到有一天去一诊断，哎，你发生疾病了，这会儿医生才能给你用药。 嗯， 那在这个正在向疾病走这一段怎么办？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干预？我们就应该用这种药食同源的这些东西， 养生保健的方式。 你说传统的我们有这个冬虫夏草， 嗯， 还有我们讲过的这个蝉花，它也是一种虫草。 嗯， 那么这个在传统这个药典上，它因为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嘛，哎，那通过它的应用，你看有些男性他应用以后，他的没有生育能力，有生育能力了，他这个指标异常的，他比如说我说的肌酐呀，红细胞呀，他再用半年到一年以后，他再一查，正常的。 嗯， 还有一些肾移植的以后，你除了要去避免这个排异，可是你做远期追踪，比如我这个人肾脏移植了，这个五年以内我还可以，五年以后我开始这个减退，你这会儿怎么办？你这会儿用药增加负担，不用药，这个它的功能在减退，那这会儿怎么办？我们就得用一些这些药食同源，没有太多副作用，哎，又能恢复我们所谓的这个肾气、肾功能这个东西， 嗯， 哎，这是我们有效的途径。至于说已经患了肾病的人，那就不用说了。我说95%的药品就是对症处理，减少肾脏负担。你看现在出了医院的啊，很多都是好转出院。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转归啊，一方面是走向康复，一方面是走向这个死亡。那么康复里面有直接康复，然后有一种是这个慢性的、逐步的、长期的这个康复。更多的慢性肾病，它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康复， 嗯， 几乎可能与这个疾病相伴一生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疾病防变，不要让它这个功能再去恶化，总不能所有的肾病都去换肾吧，总不能尿毒症都要去换吧。那现在我们是没办法的，办法是什么？血透析，定期去靠这个体外血液循环把血液里边的这个毒素排掉，哎，再输进去，过段代谢够了再去排。但是远期追踪这个效果，你的肾功能还是在下降， 是的， 一点一点。 所以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人群，咱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对待。如果您现在已经有非常严重的肾病了，那没得说，是吧？该去医院怎么去治疗，那必须要去做啊。那如果有些人，比如说一些老年朋友有长期的慢性疾病的话，经常会大把吃药，那么这些呢对于肾的损害也是非常大。所以刚才您提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呢这个保护肾的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另外呢，有一些人可能看似呢没有什么其他的病症，也没有什么肾病，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肾气呢会慢慢的这个削弱， 啊，会有所不足，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保护肾。实际上保护肾就是保护健康。那么如果大家呢对于如何来保护肾啊，或者针对自己的具体情况哈、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张正主任进行交流和咨询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大家呢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但是呢，有病吃药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就是说，既啊维护了健康、治了病，同时呢，对身体的这个副作用能够尽量少一些呢？哎，我这儿呢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哈，也可以说是一个病例吧。这位朋友呢叫刘永谦，那么他的儿子呢叫做牛东明啊，他儿子今年已经45岁了。患有这个肾小球的肾炎将近十年了。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他查哈说这个尿酸呢高出标准60到70多，但是没有痛风。那么尿蛋白呢是3到4个加号啊，这个是相对比较高了。当时呢还有这个腰凉啊、腰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用中药治疗以后呢总是反反复复。那么吃了3个到4个月以后呢，他的蛋白确实有所下降，有时呢能够降到1个加号。可是呢到了第5个月又回到了3个加号。换了几个大夫、几家医院都是这种情况。所以呢以后呢就没有办法用药了，就改用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进行调理。当时呢他也是听我们的养生之道节目啊，听到了金蝉花这一味中药，他当时就认为呢这个中药跟西药相比呢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小一些，另外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可能呢更好一些哈。于是呢他就开始用这个金蝉花。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感觉呢腰也不凉了，而且呢也不酸了，从外表来看呢也精神头也有了，而且呢很多人说根本就看不出呢他是一个肾病的病人啊。另外从检查红细胞啊、白细胞啊等等啊，确实有很大的好转。那么目前呢他已经有信心了啊，在这个基础上呢他加大了这个金蝉花的量啊。他说前天啊他去刚检查完，说一切几乎都正常了，所以他也是非常的吃惊啊。当然了，我听张正主任呢来谈这个金蝉花以后呢，因为他本身呢被誉为是这个天然的制药工厂啊，它里边有很多的有益的成分呢，对于他这个肾病应该说是有改善作用的啊。所以呢您给讲一讲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 蝉花作为 我们国家传统的啊，作为一个名贵的中药材，本身它就是我们誉为这个南方的这个冬虫夏草嘛。 嗯。 那么它在缠花治疗生命这个临床应用研究这个上面呢，你像上海的这个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陈义平教授呢，以及他的这个研究团队多年这个基础这个研究和临床经验这个总结呢，它对肾功能的改善有比较这个明确这个作用。 嗯。 你像上世纪这个90年代缠花作为冬虫夏草的这个替代品，陈义平教授呢就开始这个注意这个观察到这个问题啊，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以及其他多种肾病的临床和基础这个实验研究。那么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缠花这个复方还是单方对这个肾功能这个作用都有比较好的这个作用。那么在基础这个实验研究方面呢，我们就是基础实验，那就是从这个基础这个生理啊病理啊这块研究呢，就是从这个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细胞生物学以及动物模型这各个方面呢，就对缠花治疗慢性肾病呢进行了研究。通过系列这个实验证实呢，缠花在改善，你像在动物实验的时候改善这个大鼠这个肾功能，减缓肾纤维化这个进程这些方面呢，这些作用呢，初步确定缠花有有效部位以及这个游走这个分析啊，揭示缠花在延缓肾脏纤维化进展这个作用这个机理，以及可以减少这个肾组织内这个细胞外机制这个成分这个堆积呢，这一块呢都作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临床研究部分呢，详实介绍了缠花在保护肾功能、延缓慢性肾功能衰竭进展方面的这个临床应用，证明了什么呢？证明缠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这个水平，提高内肾这个肌酐清除率，可以升高这个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这个尿蛋白这个作用。那么对于这个早中期这个肾功能衰竭呢，这个作用呢，比较明确。并以具体的案例说明了缠花在慢性这个间质性肾炎、心液体肾炎、慢性肾盂肾炎、 IgA 肾病、局灶性结节性这个肾小球硬化，包括糖尿病肾病、尿路结石、抗心磷脂抗体综合征以及其他的这个免疫方面的这个效果呢，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明确的。 嗯， 这个是应用于这个临床以后发现的。 这应该说是有出处的哈。其实如果大家呢想进一步的了解金蝉花的一些情况呢，大家也可以浏览和查阅，就是实现一个民族健康的伟大梦想。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水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都和肾脏的调节排毒功能减退有关。中老年人群及慢性病人群养生保健，维护好肾脏的功能，就是养好了肾脏的阴阳。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的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显著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缠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能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中药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欲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